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着。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，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。坚定理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乔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溜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上儿起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手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小燕子又打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，卖力推脚，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: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文化不含糊，成语故事新解读， 知识开挂有套路， 听着咋样？料足。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，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， 好不好听啊？ 舒服。 自幼家贫勤苦读，胸有大志爱念书，深山古寺还不敬，化周而时美名出。各位看官，有这么一句话叫书山有路勤为径，缺海无涯苦作舟，说的是读书的法门啊，就是勤和苦两个字。在中国古代，很多古圣先贤真的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这句话。您好比说吧，宋朝名相大诗人范仲淹，年少之时勤奋苦读的事迹竟然被总结成了一条成语，叫做化周而食。那位说了，真没意思，吃饭还划着船呢，爱吃海鲜船上煮鱼是怎么着？不是那意思，化周的周是米粥的粥，喝粥的粥，可是这稀粥他又怎么能划得开呢？话说这北宋年间呀，年少的范仲淹随母改嫁到了朱家，15岁就被推举为学究，继父朱文翰看他是颗苗子，就将范仲淹呀送到了几十里外的礼泉寺，同京城来的慧通大师读书。这不这天早上吗，继父和母亲为他送行。 儿啊，礼泉寺慧通高僧，德高望重，博古通今，学识渊博，对《易经》《左传》《战国策》《史记》都有研究，到了那儿可得好好学习啊！ 儿谨遵父命。 孩子真听话。 儿啊，深山里风冷，妈给你缝了一件棉袍，你披上吧。 妈，不用了，我身体好，您留给弟弟妹妹们吧。 多懂事儿。 这你拿着呀，你就拿着。弟弟妹妹有呢啊，小小年纪出门在外，时时警惕，别给寺里添麻烦啊。要什么写信给家里头，爹给你当后援。 父亲大人，寺里想必衣食不缺的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 哎，你爹虽然不是你生父，但是对你很是疼爱，知道你不爱学做生意，嫌兄弟们吵闹，就叫你学习，你可要争气呀。 你说的哪话？什么叫不是生父？这就是我儿子，将来学好了，嘿，我还得指望他养老送终呢，是不是？ 哎，父亲母亲大人，我知道您二老疼爱我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定刻苦攻读，不辜负你们。天也不早了，你们快回去吧，咱们就此别过了。 得，那孩子你上路吧。 慢点。 就这样拜别了父母，范仲淹赶了50多里路，终于在礼泉寺见到了那位高僧。一番攀谈，高僧慧通对这名志趣远大、谈吐不俗的青年产生了好感，同意收留他在寺中读书。小施主啊，你就踏实在壁处研读吧，书中你悟到了什么绝妙之处，咱们可以切磋切磋。 哎，大师说笑了，是我向您求教才是啊。 哈哈哈哈，不敢不敢，咱们教学互长。另外寺里两顿斋饭分别是早寅时和上午午时，到时敲饭钟响，过午不食，请小施主谨记，不要错过。 师父，我记住了。 好，悟真。 师父， 带范施主去居士房。 是师父。施主您这边请。 好好好，有劳了。 前面咱们说了，范仲淹之所以来到礼泉寺苦读，一是想和高僧求教易经学问，二是不愿和朱家子弟混杂在一起，那些孩子大多学做生意，一个个油腔滑调，很是聒噪吵闹。范仲淹是来躲清静的，可是这寺庙里他真就清静了吗？他想错了。这不，范仲淹刚住下，哎，几个小和尚就在廊檐下议论开了。哎，真倒霉。 哎，悟能，你还真像一发明。 别讨厌，这以后咱们要是再打马吊，掷骰子可是没地方玩了。 是啊，本来那间居士斋是闲房，是咱们耍鬼子的地方，一下子让姓范的小子给占了。 你们呐，就知道他占了房子，看不见别人的好处。 嘿呦，悟真，怪不得师傅教你招呼客人。你机灵，你这儿看出什么端倪来了？ 你笨啊，你能和方丈有关系的，非富即贵。刚才啊，那个范仲淹打门前一过，嘿，那一马背沉沉的入套，少说也得几百两银子。 悟真师傅， 小点声，小点声，小话呢？我看看去。哎，来了，范施主。 哎，悟真师傅， 有何事吩咐啊？ 敢问寺里有油灯吗？ 哦，范施主，您那么大入套里，那装的肯定都是银子，没带油灯啊？你给我点钱，我给你买去也行啊。 实不相瞒，我这入套里都是书，没有银钱和油灯啊。 哦，全是书啊。得，我明白了，你等着吧啊。 书中暗表，这礼泉寺确实有几个不守清规的小和尚，平时啊是贪吃好赌，对前来挂单的居士，哎，嫌贫爱富。清贫的范仲淹这回可惨喽。 哦，开饭了，赶紧去饭堂。哎，这怎么没有人呢？ 范施主啊，范施主，你 啊，悟真， 你不愧姓范， 我们这还没开火呢，怎么就来吃饭来了？ 嗯，什么？可是这钟声。 什么钟声？哪有钟声啊？师弟们，你们听见钟声了吗？ 没有， 没有，没有， 没有，没有。 原来这一天啊，慧通大师带着很多主要的僧人下山做法事去了，就剩下这么几个小沙弥。范仲淹被奚落的心情，嘿，咱们是可想而知，不由得掩面回屋，闭门苦读起来。为逃避寺内的纷扰，范仲淹找到了寺南一个山洞来读书，用家中送来的小米儿一次煮一锅自己吃。慧通大师几次来山洞，借给他送饭之由劝解于他，他可都不回去。这一天，慧通大师又带着一位公子来访。 公子，你看你送的佳肴又发霉了呀。 哎呀，范公子果然品格高洁，佩服佩服。 哎，哪里哪里，这位公子请了，小可范仲淹拜谢您几次三番的送餐之情了。 虽不吃你的饭食，却有礼有节，范施主真君子也。 范公子，鄙人就是这山下应天书院山长之子，久闻公子大名，敢问几次送餐为何不用呢？是不是不合您的胃口？ 哎，您说哪里话呀，公子餐餐都是珍馐美味啊，在下就是因为饭食可口才不用的。 哦，这是何道理啊？ 是啊， 在下每日在这洞中起床煮一锅粥，等粥凝固了，用筷子分为四块，早两块晚两块，再佐以山中的野菜，已经足矣。喝粥惯了，小可一享受美餐，就要以吃粥为苦了。 哦，还有这一节，公子节操高远，在下感佩万分呐。 从这件事以后，范仲淹化粥而食的故事便在人们中间就流传开了。后来他又下山，在应天书院后院寒窗苦读了五年，经过这几年人所不堪，自刻一苦的生活，范仲淹于宋朝大中祥符八年考中了进士，这年年仅26岁。 正经小贴士：华粥而食究竟什么意思呢？华粥而食中的华就是用东西华的意思，食是吃的意思。现在人们一般用此成语来形容勤学苦读、艰苦奋斗不止的精神。成语华粥而食也叫华粥断机，这里的断是切碎的意思，机是粉末，断机指的是将野菜断成粉末的意思。范仲淹就是这样从小立志华粥而食的，靠着这种精神，范仲淹终于成为了宋代有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，写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。 传统文化不含糊，成语故事新解读， 知识开挂有套路， 听着咋样？料足。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，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， 好不好听啊？ 舒服。 长一只眼逆龙鳞，同病相怜祸上身，锒铛入狱遭不测，上药求真长学问。列位，论语当中有句名言叫朝闻道夕死可矣，意思是早晨闻道晚上死去，形容对真理或者某种信仰追求的迫切。这句话当中道指的是宇宙间的一切法则道理，这只是孔老夫子的一句形容，说明这个道的可贵。但是您知道吗，在中国历史上还真就有把这句话活成故事的人，人家真的是在死囚牢里求学问道的，而教他的人同样也是死囚。那这两位是谁呢？ 话说西汉年间，汉宣帝为了向天下强调自己正统嫡孙的地位，专门下诏褒扬太爷爷汉武帝的功德，并要求群臣讨论汉武帝的庙号和庙月。这一天，汉宣帝和群臣正在大殿上讨论，一致表示赞同给汉武帝最高的称颂，立庙月。昔年武帝文治武功，威扬四海，雄才大略，无人能及。我看这庙号就做最高的级别，设立庙月。我说，众位爱卿啊，有没有异议啊？ 万岁高见，先帝理应享此殊荣，为万世称颂啊。 吾皇圣明，万岁高见。 既然众卿没有意见，那就 陛下，臣有异议。 夏侯大人，圣上已经龙椅天才，你还横生什么枝节呀？ 皇上不是询问臣下意见的吗？ 夏侯卿家，但说无妨，但说无妨啊。 陛下，臣认为先帝虽文治武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但白璧微瑕，难称尧舜。 夏侯胜，你好大胆，敢非议先帝。 不，夏侯卿家，朕愿闻其详啊。 禀陛下，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境之功，但也导致士卒牺牲，国库空虚，以至于老百姓流离失所，户口减半，甚至出现了人人相识的情况，对老百姓没有恩泽，不应立庙月。他老人家不是在龙御宾天之前发过轮台对己诏吗？ 夏侯胜，你大胆，正是先帝谦逊才下次诏书罪己，反倒成了你的口实。陛下，臣也有异议。皇马，你也和夏侯霸沆瀣一气吗？陛下，臣觉得夏侯大人句句实言，丝毫没有冒犯之意。武帝也，周可诋毁先帝大逆不道。 圣上，皇霸夏侯胜大逆不道，理应处死啊。 罢了，今日朕的兴致都让你们给搅了。来啊，把夏侯胜皇霸押入天牢，听候处置。当时汉宣帝拂袖而去，举朝文武都认为夏侯胜和皇霸以大逆不道，难逃一死，而且还会诛灭三族。不过汉宣帝没有立刻下圣旨，而是将这二人长期关押在天牢。在大牢里时，夏侯胜心情低落，时常长吁短叹，而皇霸呢，却在刚入天牢的第二天就一一到底向夏侯胜行了个大礼。 先生请了。 哎呦，不敢不敢，黄大人这是何意啊？ 久闻先生在上书这本典籍当中颇有建树，一直未得求教，今日值此良机，黄霸我有个不情之请啊。 黄大人，难道要在这狱中向我求教上书的问题吗？ 夏侯大人明鉴，小可正有此意。 如今你我生死未卜，学他何用？ 不然呐，须知夫子曰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”上书乃四书五经之牛耳，博大精深，奥义玄妙。小可一直有很多地方不得其解。别人都说夏侯大人是活尚书，对这本典籍的含义很有研究，与高人岂可交臂而失之？还请大人啊，不吝赐教啊！ 皇兄求学之心，鄙人心悦诚服，我定将倾囊相授，绝不保留。 哎， 多谢恩师受徒儿一拜。 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，可千万别说什么师徒，你我是共同切磋啊。 书中暗表，夏侯胜有感于黄霸朝闻夕死这句话对他倾囊相授《尚书》这本书的精华，整整两年没有间断，寒来暑往，冬去春来，就这样又过两年，好人天佑，恰逢天下大赦，夏侯胜和黄霸特赦出狱，又过15年，黄霸以77岁高龄出任丞相，创造了一个政坛的传奇。当夏侯胜和黄霸关押在大牢时，他们没有悲伤沉沦，也没有抱怨愤恨，而是选择了借此机会传承知识，这份情怀足以让无数后人羞愧不已啊。从这件事情以后，朝闻夕死便作为一个成语流传开来了。 正经小贴士，朝闻夕死究竟什么意思呢？朝闻夕死中的朝闻就是早上听到的意思，夕死就是晚上死去的意思。这个成语是形容对真理或某种信仰追求的迫切。成语朝闻夕死是源自《论语》，朝闻道，夕死可以。这个成语告诉我们要努力的学习知识，直到生命终止为止，这才是朝闻夕死的真正意义。这个成语也鼓舞人们及时当勉励，锐意进取，把求道之心同于求生之志，如此勉学，自有振聋发聩的气势啊。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《成语故事新编》，策划郝卫群，制作人徐然，编辑钱月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于浩、小底、家宝，录音师张笑音。